好啦，大家来广播一下，我是阿龙儿。啊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外送员。对，最近我做外送员。那我觉得做外送员，我发现了蛮多特点，就是我觉得外送这件事情啊，会让那个台湾的某些房价会降下来，特别是店面。因为我发现现在很多店家，大家都会开在小巷，他是专门做外送的。欸，那我觉得蛮特别，我就有想说，我就跟老板聊天，那老板说他直接外送单，因为他就很行啊来啊，对啊，然后因为就像那个馆长说的，就是以前他开店的时候不是都要在那个商圈里面嘛，那现在外送就是有打破这种趋势啦，所以房价就跌嘛，就东区啊，一开始是夹娃娃机嘛，很盛行。所以就是还有加上疫情时代，后疫情时代让就是外送兴盛这样子，保持人跟人之间的距离。那当然就是我觉得外送员蛮辛苦，就是用时间去换取金钱啊。当然很多工作都是这样子啊，只是说它的风险是蛮大，就是像我是最近有摔车一次，但没什么事情，就是。因为我差点撞到前面那个嘛，然后就因为我刹车完刹急刹，然后造成就是我就因为那个勾勾罗也是重的哦，然后就翻，然后没事，最好就也没事这样子，后面的车也就开着大灯等着我，然后就起来很狼狈把东西收一收这样子。